和甜蜜，我想只是害怕清醒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

溪上梦前，曾日暮挂玉帘，拂过半壁尘烟。曾经是一瞬间，激情半生旅天。曾一场疯癫，天地间再醉百年。 或者将错